跳舞吧。 哎，欢声笑语，好好听的一首歌。 是我们的小世界，来自彭坦和春晓。 哎呀哎呀，幸福的一对小夫妻啊。 嗯， 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一个能够带给各位幸福感的节目。 是， 哎，乌鱼来了，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早上的8:05，有我们陪着你一起同行。 嗯，正在跑步的是圆姐。 忍不住就要动起来， 我是大喵喵。 那对，哪怕是坐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椅子上，哎，身体可以动起来嘛，对不对？何况是合着这么舒缓的、这么悠扬的节拍。 对，脚是不敢动了，但是手臂可以稍微的活动一下。 对，可以动一动啊。 嗯， 就是这种轻松的节奏。那么首先和各位来分享的还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17年10月12日，今天白天呢显示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显示温度在回升，但是早上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嗯， 显示有小雨，现在也还没有看出要下雨的迹象啊。我们拭目以待吧，一天的时间来观察。 对，就这样显得咱们这个天气预报特别有必要说。就早上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作为一个生活提醒嘛，大家可以防备一下不时之需了。 嗯，对，尤其是这两天真的是速冻的状态。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呀，一时真的每天都很困惑，穿什么穿什么穿什么。 大家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嗯，很烦恼啊。 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跟大家聊， 会不会也让我们烦恼？ 还好还好，今天是说一说一件特别简单但是大家又不太想去做的家务。 哎呀， 家务 太多太多了。 家务其实真的是分复杂和简单哈。 对，感觉是有千言万语涌上了心头啊。 嗯， 不管是复杂还是简单，好像都挺有的说的，都不喜欢。 今天主要说简单的嘛，就是其实很简单，但是确实不喜欢做。 嗯，内心很抗拒。 哎， 这样不想做的家务，欢迎各位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YJTP986。首先来说资讯，这是大学生吃米线，外卖留言说给我多加点生菜啊，结果收到食物的时候整个宿舍都懵了。那么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点外卖，不管是宅在家里边懒得出门，还是说在这个工作单位可能没有时间出去吃饭， 嗯， 叫外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而叫外卖的留言呢，也是留言之后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在几天之前，四川的一名大学生点了外卖，收到了一份额外的惊喜。那么四川师范学院的这名学生为了便利，直接在校门口这个就是学校附近的一家米线店点了一份米线外卖。那由于学生平时很喜欢吃生菜，所以呢特意给店家留言说多给我加点生菜。没有想到啊，外卖送来的时候整个宿舍的小伙伴都惊呆了，因为呢老板多加了两片生菜，他们以为说老板多加两片生菜就可以了，没想到老板直接打包了一塑料袋的生菜呀，给他们送过来了。宿舍人都说老板真是个实诚人，直接上干货呀。还给我们打包了一个塑料袋，这份外卖也是太实惠了。 嗯，他在网上分享了这个过程之后，大家都是乐开了花，炸开了锅。 是啊， 众说纷纭，那就有网友们就开始讨论啊，说没毛病啊， 嗯， 的确是多加生菜了，老板是个正派的人，非常的真实。 哎， 那也有网友调皮的说，下次我留言多加牛肉多加鸡块等等，看老板会不会送一只鸡。 这么好的老板，你们会不会太难为他了呢？哎，我觉得老板能够想到顾客的需求然后给送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你要再加那么多的 对 牛肉啊鸡块， 嗯， 这些这不让人做赔本的买卖吗？ 好像现在就是拼服务的时候。啊，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 再来继续看英国的一位建筑设计师，他是设计了创意的沙漠住宅，构造呢是非常像外星飞船。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呢，近日英国的设计师设计了一栋创意住宅，并且呢是公开了其用电脑为这件新作品绘制的真实感的图像。 嗯， 那么该建筑外形呢是酷似 外星飞船呢，周身呢是由集装箱制作而成的，拟于2018年在美国的沙漠中投入建造。据了解呢，这座建筑的名字呢是约书亚树住宅院，那面积呢是达到2150平方英尺，一共呢是3套卧室、1间厨房和1间客厅。那其外部结构的建筑材料呢是集装箱，室内呢是由车库上方的太阳能板去发电的。 哎，考你一道数学题呀、 不要超过10啊。 没有太难啊，是一个这个换算，2150平方英尺大概和多少平方米啊？ 这个我知道，大概和200平方米。 你这么厉害呀、啊、 我反应可快了呢。 哎呀，我都为你感到骄傲啊。确实是大概是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啊。 嗯， 哎，其实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很期待，就是过不了几年之后，但是也是在未来的时间，就是以后的房子会设计成什么样子，是怎么样的具有现代感，然后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来去建造，会带给我们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住宅体验，真的不一，真的是值得期待。 对，而且给我一种好像在未来哪儿都可以住，在沙漠也可以住。 是的，是的， 嗯 嗯，不要发愁没有房子啊， 哪儿都能住。 对的啊， 嗯。 再来说这个泰国的水牛节，水牛狂奔大竞速，这个也是，应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虽然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余热还没有消退，就很多人还在念念不忘这个假期。那假期当中呢，如果您选择了出国游，比如说去到泰国的话，真的是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像这个泰国春武里府迎来的今年的水牛节。那么作为节日的重头戏，骑水牛比赛格外的精彩刺激，参加赛跑的水牛大多经过了专业训练，所以他们撒开了蹄子奔跑起来的速度也是十分的惊人。今年呢，一共有80多头水牛参加比赛，水牛们根据年龄被分成了5个组别，每个组别当中跑得最快的水牛，它的主人是可以获得大概230美金的奖金。 真的挺厉害的， 奖品很优厚啊。 我真的觉得，你感觉要说赛马、大家想象中应该是很常见。 对， 但说水牛它又跑起来特别快的话，真的觉得挺神奇的。 而且像我这种异想天开的，总在想是在水里赛跑吗？ 在水、 是不是想多了？ 对，就感觉它好像在水里不太动哈、 啊、 然后忽然间又撒开蹄子跑得很快的话，很有意思。 哎，很有反差嘛。 是、来看看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吧。这个考拉被困钻探机啊，有惊无险，终于是获救了。那日前呢，一只考拉爬上了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市的一处建筑工地的钻探机顶部之后被困住了。好在救援人员呢是及时施以援手，小家伙呢最终是成功的脱险了。据了解呢，这只考拉是为了躲避公路上密集的车流，慌乱之间才进入了施工现场的。那惊吓过度的它呢，是沿着钻探机一路的攀爬，那在登上顶部的一个小平台之后停了下来。那为了安全起见呢，救援人员也是调来了云梯，小心翼翼的接近它，最终呢是将它顺利的带回到了地面上。 哎，感谢救援人员呐、这个虽然要感谢人类的帮助，但是呢，其实也是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在不断的往外扩充，所以呢，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居住环境。 嗯，就误入了车流当中。 哎呀，希望这个小考拉之后能够不再闯入人类的领地，人类也不再侵犯它的这个环境。接着来说吧，这是西湖捞哥呀，帮您解忧了。在浙江杭州，也是在十一假期当中，那么西湖景区的水上派出所的民警，这个叫周祥军，他呢是为游客捞起掉落水中的手机，这是长假当中他捞起来的第6部手机。因为经常为游客打捞落湖的物品，所以周祥军也被称作是西湖捞哥。多年以来，他和同事一起呢，已经从湖中捞起了价值几十万的物品，救起过150多人，这也是英雄事迹啊。 嗯，哎，确实是。其实真的是，如果是手机不小心掉落到水中的话，哎，马上就有专业的工具，然后把它捞起来的话，其实就将这个损失减到最低了。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就出游的时候真的是，不光要保持好心情，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财物，让自己呢不要有财产上的损失，同时也别给人家捞哥，你以为人真叫捞哥呀？人家是民警好吗？不要给人家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啊。 是的， 嗯 嗯，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什么家务 虽然很简单，但是真的不太想做。欢迎大家分享来，一起来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歌《闪光的回忆》。 号计划的闪光的回忆，这里是乌玉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一件简单但是自己又不愿意做的家务。 是啊是啊，嗯，到了表达心声的时候了。 是，就说出那100多个不太愿意做的家务吧。 对对对，清单至少是100以上， 够长。 对，哎呀，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我们说说启发啊。这个芝芝之下说，洗碗绝对是洗碗，就好像做饭他很擅长一样呢。 有人说这个做了饭的人是一定不愿意洗碗的， 嗯、没错， 必须是那个不做饭的人洗碗， 对，对 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应该一条龙吗？ 你要不要想的这么美啊？我觉得一般就是你已经享受了人家为你奉献的美食了， 嗯、 你应该心甘情愿的主动去承担洗碗这个重任， 用打碎的碗回报他。 知道人家哭着说：“求求你不要再下厨房， 我包了 一条龙服务。” 于兰同学说了，遛完狗还要给狗擦脚、嗯、 啊，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有共鸣。 嗯， 就是遛完狗以后，我真的觉得遛狗这件事儿，时间长了以后就变成一个甜蜜的负担。 哎，太辛苦了， 就无论如何你都要早起啊、 嗯、 然后到家之后如果赶上天不好，一定要给它把脚擦干净、 嗯、 要不然地板都被踩脏了。 而且遛狗的时候呢，还要时刻，因为你要牵着它嘛、 嗯、 时刻要跟紧它的步伐，然后它一旦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你还要帮它及时清理、 对对， 收拾烂摊子。 对， 哎呀，所以当一个合格的这个铲屎官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嗯。来看这位叫张家，他说了，晾衣服也说不上是为什么，但是就是不喜欢晾衣服。反正晾衣服的时候呢，心情就会莫名其妙的很暴躁，这个时候千万别跟我说话，跟我说话我很容易骂人的，也不明白爆点在哪里，但是就是觉得不喜欢做这件事儿。晾衣服我觉得已经很简单了、 嗯、 就是我们已经从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不用去洗很多衣服，不用你去手洗了，让你去晾一晾你都不干吗？ 其实要说家务里我最愿意干的事儿，还真的能算是晾衣服。 哎， 因为它洗完之后有一股清香啊， 嗯， 然后你可以伴着这股清香然后抖一抖啊甩一甩呀、啊、 就晾晒的过程还是让你很愉悦的。 对，拖一拖、 嗯、 拽一拽， 其实 然后把它摇上去。 哎，对，你说到摇上去，我现在想到其实这个事情现在我也是觉得把它变成了一个家务在做，之前可能觉得是一个不算家务很简单的事情、 嗯、 现在觉得确实是一件家务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因为家里边那个摇杆坏了，两个都坏了， 所以就要支一个梯子， 所以 爬上去， 所以高高的就悬在那儿，然后每次去晾衣服和收衣服，你都要爬上爬下的。 哦，那真的是个体力运动了， 没办法，房高5米嘛， 挑高啊， 我真是太会幻想了。 来看，哎，小心家里的水晶灯啊。来看，说起 突然说到家里的水晶灯，我想到， 嗯， 就是。你家里边如果装的水晶灯的话，每次是要请专业人员来清洗的，是吧？要自己的话是没有办法把它清理一下。 家里没装过水晶灯，这么奢华的东西， 我们请装了的朋友们来聊聊啊。 哎呀，天哪！来看看这位朋友，就是说起来衣服了， 嗯、 说收纳衣服，就感觉收纳一辈子的衣服了。那有些大学的衣服还在，那尤其是有家庭之后，就我的天，真的是不为自己活着了。每次收拾衣柜的时间长达一个月，比如说现在一个月前的还没收拾，然后眼看冬天又要来了，感觉就夏天的还没收拾完。 哎呀，说中了太多人的心情了。 对， 嗯， 这确实是， 就是我有一个 Franda 啊， 就 是 Franda， 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发朋友圈， 嗯， 然后就家里边已经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哪儿哪儿都是衣服、 嗯、 而且他们就是一家三口，然后衣服基本就是他跟他女儿的， 嗯， 老公的衣服很少。 对， 可是即便这样呢，到了一些时候他还是觉得没有衣服穿，也还是会抱怨。抱怨的时候他老公就会说，当你像我一样只有那么几件衣服的时候，你就没有这种、 哎、 没有这种烦恼了。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你衣服越多你反而越不好挑选， 嗯， 还要收拾起来也是很费力气。 反正一换季，哎，我就特别喜欢做这件事儿。 你喜欢整理是吗？ 我喜欢整理衣服，就是整理来整理去，整理来整理去，就是，哎，这个柜子我把它倒到另外一个柜子里，然后再全部都拿出来看一看，然后把它们都放到防尘袋里，然后再排好， 就是可以有条不紊的，然后充满了欢喜的心情，然后来完成这整个的 整个的程序是吗？ 对，然后过两天因为又会被我弄乱嘛，因为你都分到防尘袋里，怎么知道哪件是哪件？ 我告诉你，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你还是有足够的宽裕的收纳空间，让你可以呢来做一些随时做一些调整。当你觉得真的衣柜啊什么都怎么说不够用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 对，不够用也是我其中一个烦恼。 所以我觉得收纳衣服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然后也是不愿意去做的简单，不算简单的家务了。 嗯，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就要学会断舍离呀， 哎， 是吧？ 说的简单啊，真的舍不得。 嗯， 像我这种就是，喜新但是也不厌旧的人， 我觉得你衣服其实还是挺多的。 对呀，就是很多呀，而且是那种。 嗯， 新的衣服喜欢，然后之前可能多少年之前的，甚至是上学时候的衣服也不舍得扔，就这样。 哦， 嗯， 好吧，那这样真的是一个负担了， 好吧。嗯 啊，来看看这位叫柯多寿的朋友，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清洁键盘， 哎， 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键盘还有清洁吗？ 对，你就不要把它拉入到这个清单里，不就不会成为烦恼？ 对呀，啊，对呀，啊，真是的，害我又知道了一种家务。 应该过一段时间，好像拿个橡皮泥什么的粘一粘不就行了？ 哎，其实呢，最好是用那种小的吸尘器，然后把它直接就给就，因为很多那种是你从键盘里倒都倒不出来的 吸尘器， 嗯，把它把那种缝隙当中那些小的脏东西能吸出来， 把它吸住，然后高高的挑起来。 有那种很 晃一晃， 对，很小的那种吸尘器，不是那种大的家用的那种大的。啊，接下来 干脆面的渣渣呀， 干脆还是换一个键盘吧。 玉米粒儿啊，全出来了。 来看这位叫这个于大人，他说了，洗猫砂盆儿，我不是嫌脏啊，就是觉得太麻烦了，但是又不能不洗。然后每次洗猫砂盆之前呢，都要酝酿好久好久，做一做心理建设什么的。 嗯，这个我真的是不懂，哎，洗猫砂盆是怎么洗啊？ 我们家不洗猫砂盆，但是我们会定期更换猫砂。 哦， 然后需要做的呢，就是因为家里有小动物嘛，你肯定要照顾它呀， 嗯， 定期的去购买猫粮、猫砂， 嗯， 然后给它每天换猫砂，每天换猫粮， 嗯， 啊，这些其实想一想也是挺多、挺复杂的。 嗯， 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个小乌龟，然后你还要给还要给小乌龟换水， 嗯嗯。我前几天确实在想，我要不要养一只乌龟？乌龟麻烦吗？ 嗯，我觉得挺麻烦的，我建议你不要养啊。 好， 哎，对对对， 好吧，哎，好吧。 尤其像我们这种，就家里还有一只大乌龟，把它从小乌龟养大，这么多年了，你想一想， 好厉害啊！ 对，付出很多艰辛啊。 因为乌龟长得很慢哈。 嗯，辛苦了爸爸妈妈。 我以为你要说辛苦了小乌龟。来看神奇朱迪说了， 嗯， 下水道口的头发最不爱剪了，虽然都是自己的头发，但是每次都要老公来剪， 哎， 实在是觉得不想剪。 至少你还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人呢，就自己不愿意去做的还有人愿意无条件的帮你。 其实这确实是，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吹完头发以后水盆里会有那么几根头发嘛，嗯，也是自己很懒的时候，就是拿早上起来，啊，时间太紧张了，作为借口，每次都不收 啊。 嗯嗯， 哎，这也是女生的烦恼啊。 嗯， 多数人都会有的。 是啊。 嗯，再来看一个朋友吧。这个朋友说叫玲珑，他说呢，洗衣服，洗衣服觉得简单，但是又觉得不喜欢去做。 衣服不是直接可以丢进洗衣机，是吗？ 就是有 总有一些要手洗的衣服。 对 啊， 手洗的衣服，嗯，尤其。我是有这个体会，就是呢，小孩的衣服，就孩子的衣服，人都说建议我说去买一个那个儿童那种小的洗衣机， 嗯， 直接就是跟大人的洗衣服相分离， 嗯， 分离嘛。但是我发现呢，小洗衣机并不解决问题，因为小洗衣机你也需要清理啊。 啊，对。 所以有孩子很多衣服，你还是愿意亲力亲为的去给他手洗。 嗯。 然后现在自从上了幼儿园之后，每天回家之后就是 都要洗。 对呀，一阵狂洗呀。 嗯。 洗的我已经不喜欢这项家务劳动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很简单但是呢你不愿意去做的家务，来说一说，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欢迎各位一会儿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么那么的，怎么被我这么一念，感觉这个词的这首歌的美感都没有了呢？ 怎么会呢？你念那么那么的，我觉得后面就有一个什么蔚蓝的大海啊、 哎、 什么的， 要抒情了哈。 嗯， 今天呢，我们不抒情，我们来说一说你喜欢啊，不是很简单，但是你很抗拒的家务。 对，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上班时段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到了， 哎， 就是没有被我们纳入到这个家务范畴的， 嗯， 也有人提到， 对，哎、 嗯， 哪个？ 就是那个清理键盘呐、 啊，哦，对、 嗯，换猫砂盆啊， 哎、让 洗猫砂盆、 啊，对，让我长知识的， 嗯， 突然发现原来家长真是不容易。来，我们接着来说资讯吧。这是长江索道挤爆啊，排队两个小时，体验四分钟。这个呢，其实也是在十一假期之中，然后有网友反馈到网上的一个消息，也是呢，这个作为网红，长江索道啊，再一次成为了十一假期当中外地游客在重庆选择的一个热门景点。尽管排队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游客的热情不减，排起数百米的长队，就是要感受一下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这样的感受。可是也有网友说了，说它真的只是个交通工具，你不需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去体验这四分钟，感觉好像时间有点浪费了。但是其实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是第一次去当地旅游，一定会想去体验一下的，不管有多少人要排队等多久。 没错，我觉得其实就是国庆假期里，但凡选择出去玩，已经做好了排队的这个心理准备了。 对对对， 反正干什么都是排队。 是的，是的， 体验体验也挺好的。 干什么不一样呢？ 对， 来点新鲜的哈。 来看这位肇庆大叔建成了生态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鹭鸟。那么肇庆是沙浦镇的，是梁焕林的老家。那他在外打拼二十年以后呢，回到故乡承包了一片鱼塘和沼泽地，改造成了人工的生态园、人工湖以及十几个小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鹭鸟来这里栖息。 嗯， 梁焕林也是说呢，湿地是地球之肾，他做的事情他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哎、 也确实很有意义， 又有意义又了不起呀、啊 嗯、对， 这个 鹭鸟， 哎， 是不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个鹭鸟啊？应该是哈， 我的注意力全在鱼塘身上的。 被你承包了， 是我为你承包这片鱼塘，和我为你建起一个鱼塘、 嗯、 那是不一样的呀。 是是 是 是是、 哎、我们都是很热爱自己的家乡啊，但是真的能够回到家乡为家乡做点实事，这个才是更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 接着来说吧，这外卖小哥上楼送餐呀，楼下的外卖被一只狗狗叼走了。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江苏盐城的一所高校的宿舍楼下。一位外卖小哥上楼送外卖，拿下来的外卖呢就放在楼下的铁门处，没有想到被一只狗狗看中了其中的一份外卖，于是叼着就走了。小哥回来刚好看到从铁门洞里钻出的那只小狗渐行渐远的背影，铁门前只留下了孤零零的小哥的身影。虽然这样说好像是感觉挺有喜感的哈，但是其实挺心酸，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对对， 好， 特别同情这个小哥，我们也希望这个客户能够理解一下，小哥也很不容易啊。 是，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算意外吧。 哎，真的是，如果不是真实发生的，好像感觉这是一个编好的段子一样。 对，就是喜剧当中的一个情节。 哦、对，来看看吧，这件事儿也挺有意思的。 哎， 社会实验，这是一个五对男女首次约会，女生换装25次，竟然没有被男生发现。那近日呢，一个社会实验告诉我们，啊，选择五个真实约会，让女生换装25次，看男生是否能够发现。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在女生的反复的暗示下，仍然有几位男生并没有发现女伴换衣服了。 所以你出来约会有没有带点诚意，这么敷衍我们？哎，可能真的就是男生和女生他的就是关注点或者什么真的不在就是一个频道上，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好像女生剪过头发或者去过这个、去做过头发没有，男生永远看不出来。 甚至是你化妆化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可能也是不太有区分的。 嗯。 哎，之前确实这个话题跟吴主播聊过。 哎，他怎么说？ 他说，他对女生有没有化妆的，就只看一个地方，就是他画口红了没有？画口红了就是化妆了，没画口红就是没化妆。 哎，这个真的是要多交流之后，你会获得很多经验哈。男生也可以在跟女生的交流当中长点记性。 对，男生的视角就是看，哎，就感觉口红肯定是最明显。 所以之前每次和吴主播搭档的时候， 嗯， 不管我怎么样精心的穿了什么漂亮的衣服，其实都是白搭的， 就画了那25种眉形都没有被他注意到。 早知道早晨多睡一会儿啊。好像我真的画过一样啊。哎呀，我们接着来说吧，说您现在是否真的快乐哈。这个研究出了，说睡得好比挣得多更让人快乐。如果在让你工资大涨和睡眠香甜之间让你做一个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呢？那么根据英国的一项调查结果，如果你看重的是幸福感，那么最好选择后者，也就是多睡一会儿，睡得香甜。这也是这个相关的研究机构啊，这个询问了8000多位英国成年人，了解哪些事情是让他们能够获得快乐的。那么英国泰晤士报也是援引了调查结果，并且做出报道，说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联不大。那么收入增加50%，也就是增加一半，只能够稍微的增加幸福感，而较好的睡眠才是快乐生活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因素。超过60%过得开心的人感觉睡得好。调查还显示了还有一些让人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像夫妻这个和谐的生活啊，邻里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散步，和家人一起吃饭，还有和同学朋友之间经常交流，这些都让人感到快乐。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睡个好觉、啊、 哎，这是的是的。 嗯，继续来看吧。 嗯， 一个小学生养蜗牛养到了4代同堂，老师说呢这是最好的生命教育了。那假期呢，不少家长会打着手电筒在小区里找蜗牛。原来呢这是某城市的一个3年级的科学课里有一个内容叫做观察蜗牛、嗯、不过呢老师不担心道具问题，因为4年级的一位同学啊，这位小同学叫做孙优翔，送来了20多只蜗牛。他养蜗牛已经1年，成了一个小专家。哎，老师就说到了，这才是成功的生命教育。 哎，对对对对对，要向这个孩子学习哈。有小动物，小动物的话，精心照顾它，陪着它长大啊。 我又想到了我曾经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也是被吴主播无情的嘲笑，就是我下雨天的时候捡了好多蜗牛回去养。 你， 你又开始，你们两个为什么一样的表情看着我？ 觉得 跟我做了跟小学生一样的事情 啊 ，believable 啊。不可思议啊。 然后因为我就发现那个时候真的很闲哈、 啊、 还年轻嘛，大概 也没有孩子需要照顾， 三年前吧，也就、嗯 啊、也不是很年轻。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我就发现很多就直接被踩扁了嘛。 嗯， 我就下班回家，我说我就把我能看到的捡了那么4-5只，嗯，就是大一点的，看上去饱满一点的。 哎，怎么听怎么准备是回家要做一锅。 然后就带回去了，用了一个硕大的干净的，就是家里其实没有人用到的烟灰缸，然后就放进去就养它。然后我专门就上网查了一下蜗牛可以喂什么，就是喂香蕉，然后我就每次就香蕉喂它，然后它真的就是长大了好多 啊。真的长大了，就是被你精心的饲养，然后它们长大了。 然后你发现它那个背上的壳就一圈就像养乌龟一样 啊， 真的大了很多。 什么时候可以吃的？ 法国巨蜗牛是吧？是这种蜗牛吗？真的。然后就一直养得很好啊，我都觉得它们都胖了呢。 现在就后来呢？ 后来就是因为我休假、 啊、 然后就把郑重其事的说，妈妈请帮我好好的喂他们。结果谁会理我呀、 哦、 就有一次，就只有一次忘了换水，因为他吃完香蕉以后要马上换水， 嗯， 要不然肯定就缺氧啊。然后就 哎，一看你这么说肯定是真的是有相关的经历和经验 啊， 要不然不会说的这么详细。所以说呀，哎呀， 我做了跟小学生一样的事情还在那说了半天。 不，我觉得你很厉害，很了不起，以后真的可以和家里的宝宝来炫耀这件事情，然后以后也引导宝宝去做。 他真的不会觉得我很幼稚？ 不会不会不会的，他也毕竟还小嘛。 又乱讲，谁有宝宝了啦。 好啊好啊，18岁的你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今天说的话题是说一说一件简单但是自己又不愿意做的家务。 哎，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朴树的歌。 你在挽留什么？想去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我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坠入厄运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那是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迎风坠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一番坠落？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简单但是自己又不愿意做的家务。 是的是的，看看大家都来说些什么。来看这位叫做散步的朋友，他说了，擦厨房的油垢一辈子都不想。但是呢，就是我之前听到一种说法啊，说你到一个人家里去，然后衡量他们家卫生水准， 看厨房， 对，看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地方可能是最能够暴露这个整个卫生环境的。 有道理哈。如果厨房和卫生间都特别干净的话， 对， 就其他的房间就更干净了。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日常勤快一点，比如说呢，在这个厨房做好饭之后呢，及时的去清理一下周围的，比如说台面啊什么这些，都清理干净，其实你反而不会有那种之后面临一个很巨大的工程无法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是主要承担这部分工作？ 这是因为我爸告诉我的。我爸有时候会说，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这个做完饭之后都家里这么厨房这么干净吗？我每次炒完菜之后，我都要把这个台面啊，然后包括那个抽烟机什么，我都要擦一遍的。所以才会保养的这么好。我当时也是很震惊，还需要擦的吗？ 它不是会变就变这么干净吗？ 原来是真的是之前太贪图安逸了。很多细节真的不知道啊，不说不知道，不说不明了，要勤快一点。 这是真的顿悟了。 顿悟顿悟。 来看莫名一枚说，我和老公都不爱做卫生啊，我只扫地或者捡捡地上的脏东西，可以说我常年不拖地。 不拖地，但是你也要勤快的扫一扫地啊。 对，他就说嘛，只扫地捡一捡地上的脏东西， 反正这个地面太乱，确实一般人是无法忍受。 是啊。 来看这个俊说了，他说呢，拖地拖地拖地，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三遍，想起那些繁琐的步骤就头疼。这个也是， 拖地确实是比较耗费体力哈。 但是我把拖地当成一项运动啊，对不 对？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是哪种墩布哈。如果是需要你再去把墩布洗一洗，我是比较烦最后洗墩布的那个过程。 对，但是每次还是要洗，就是我家那墩布就需要最后要洗一下的，每次都要洗， 多么的痛苦， 硬着头皮吧。 蔡小婉说了，换被罩。 哎， 有的朋友确实不喜欢做这件事儿，因为他有点儿怎么说呢，有点儿挑战你的耐心。 对对对， 对吧？ 而且就是可能就是换被罩的时候，每个角还要 对 要有一些技巧， 啊、 对，要弄好。 所以一定要用卷卷卷的那个方法呀， 卷， 就是把被罩反过来，然后把被子放在被罩的上面，然后就开始卷。是从。啊，怎么了？你不知道？ 我头回听说 这个方法特别好用。 卷卷卷就能把被子弄到 起来， 就能把被子弄到被罩里边去了。 因为你要先把被罩给就是掏出来，就是让它成为一个反的，然后被 口、明白了，明白了。 就最后拉锁的那个地方是在上面。 哎，这果然是一个新技能。 然后从下面开始卷，卷到口那，然后从口那掏出来。 哎， 特别平整。 下次我要炫耀给我妈妈看。因为每次我都用她教我的方法，都是那个先把四个角，就是先把被子放进去之后，不管有多乱，但是先把四个角先弄好，然后按住抖一抖，这样被子就基本行了。 但是那个方法有的时候一个人真的不会弄得特别平整，需要两个人在最后一起这样抖抖拽一拽。 对。 但是那个卷卷卷就是一个人搞定。 哎，这就是一个好办法。回家试一试啊。 值得一试的。 对。然后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哎，这位朋友叫做外貌协会，他说呢，清洗飘窗啊真的不想。 家里没有飘窗就好多了。 是啊是啊，这个可能还真的需要，如果是高层啊或者怎么样的，就专业人员来帮你搞定了。注意安全啊。 妞咩说了，不喜欢整理归纳一些暂时用不到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归类。再想想别人都能够把东西分类整理，就会特别的窝火。索性用不上的东西就采取扔的方式，或者找小伙伴过来问问他有什么需要的，然后小伙伴看不过去就会帮我整理一下。其实及时的扔掉不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对，刚刚那朋友不是也跟我们建议了吗？说断舍离这三字啊，真的是一个三字真言呢。 是 啊，我们记在心里边，真的要求自己这样去做， 嗯、 可能会为我们之后再做家务，节省很大的 劳力的付出啊。 嗯，然后把这个做家务想成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儿，从中找到自己乐趣的话， 嗯， 可能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没错没错， 嗯， 既然这个家务是你必须要去做的，那只有放平心态了。 嗯， 希望有机会我们再聊的时候就说一说那些简单但是你很喜欢去做的家务呢。 对，嗯，好，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有意义了。 嗯， 是吧。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的分享和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北京时间